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我是主持人曼宁。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博，您搜索周末活力派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活力会客厅，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活力资讯我们来关注。近期北京环球度假区交通站口正式同步开通，其中包括地铁、公交和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作为北京环球度假区的配套建设项目，是八通线南延、七号线东延的换乘站和终点站。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实现跨线运营之后，乘客乘坐一号线可以实现从古城站到环球度假区一趟直达。地面公交方面，北京公交集团从2021年8月26号首车起，延长589路 T116路运营范围，服务环球度假区周边公交出行需求。在高速公路方面，京哈高速与东六环增设立交匝道和进出口站，市民驾车可以从京哈高速公路的田家福站以及六环路张家湾北站两个站直达北京环球度假区。再来关注演出舞台方面，近日国家大剧院官网发布消息，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要求，为保障广大观众的健康与安全，经与相关演出方协商，国家大剧院将取消近期的多场演出，已经购票的观众可以退票。取消的演出包括中英合作新编金奖人偶剧《鹅鹅鹅》、周末音乐会《柴可夫斯基芭蕾故事音乐会》和京剧《盗库银》、《汾河湾》、《战金山》、《捉放曹》，以及9月份的2021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开幕音乐会和闭幕音乐会。再来关注，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主办的音乐剧专业人才研修班，目前正在面向社会招收学员，并将在今年9月初开课。这也是天桥艺术中心音乐剧人才培训基地连续第三年针对音乐剧行业培训专业人才，多位业内专家和学者将开班授课。今年研修班的主题为探索与突破音乐剧的原创大年，包括音乐剧制作人王祥浅、费元红、话剧制作人李东、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聘在内的导师阵容，将围绕音乐剧制作、演出、资本运营等多个角度为学员授课。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活力资讯的全部内容，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接下来进入活力会客厅， 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 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了。我们今天啊，还是要继续跟您聊一聊啊，这个非遗传承人他们的一些故事。首先呢，我们先请今天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朱江，我是燕京八绝雕漆技艺传承人。 欢迎欢迎朱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知道啊，很多人说雕漆是一门缓慢的艺术，那在您看来哈，它究竟为什么会被称为是缓慢的艺术，在哪儿非常的慢呢？ 说它缓慢，其实主要就是说它制作的周期非常的长，你像其他的手艺可能就一两个月就能出来，而我们雕漆呢，一件作品最快的也要半年时间才能出来，有的大的作品可能需要1到2年的时间。为什么说这么长时间呢？因为它的一个材料的特性，就是它是用的天然的植物大漆，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种化工油漆啊。这种天然的植物大漆呢，它需要一个阴房，它刷在一个胎体上，它需要一个湿度和温度，必须在一个阴房里边 有一定的温度湿度，它是自然结膜氧化，就是液体变成固体需要最快要2个小时的时间。你像我们北方的话，因为湿度可能不是特别大，我们要加潮，我们在硬房里要加潮，它的湿度大概在80%到85%左右才能够阴干，平均一天我们就是刷1到2遍漆这样。所以说我们一般的作品需要最少要5毫米的厚度，那就要刷100遍，那刷100遍的话，那就得需要最短也要3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这个雕漆呢，它整个的工序主要是8个大工序啊，设计、制漆、制胎、刷漆、画样、雕刻、打磨啊，抛光这样出来，等于是8个大工序，其中还有几十道小工序，它主要就是等的时间，一个就是刷漆的时间比较长，几个月的时间，还有就是我们雕刻完了之后，这个漆它是软的，那么它硬了之后才能够打磨，所以说这2个时间的占的很长时间，所以整个说来说是耗时费工啊，在燕京八绝里应该说是时间相对而言比较长的。 我们一般看到的哈，这个雕漆的这种艺术品啊，它都是红色为主。我们的这个植物漆，它可以有其他颜色吗？ 啊，当然可以了。 嗯， 因为这个漆它从树上割下来的时候是那个乳白色， 嗯， 它遇氧就会变褐变黑。 嗯， 我们这个颜色是加的矿物质颜料， 嗯、 加了矿物质颜料之后，它颜色就比较稳定。啊，所以说，在古代的时候都是以红黑色为主，哎、啊，因为这2种颜色是代表我们中国漆器的一个经典的颜色，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颜色就是红色，比较喜庆热烈，哎、啊，在唐代和宋代的时候可能还不是特别明显，可能是黑色比较多，啊，因为它是受这个宫廷贵族的影响，到了元代和尤其是到明清的时候。他这个宫廷呢特别喜欢这种红色，尤其在明代的时候啊、特别喜欢红色，那么基本上我们看到故宫里边大部分的雕漆全都是应该是80%都是红色的，当然也有黑色啊，所以说我们雕漆里有一个有古代有几个特殊的名字叫剔红剔黑啊，还有这个彩色叫剔彩，就是红黄绿3个颜色叫剔彩，还有红黑相间的那种，是对刀剔出来的那个阴刻的云纹，那个叫剔犀。为什么叫剔犀？就像它一圈一圈的，就像那个犀牛角似的那种感觉，所以叫剔犀。所以这些个称谓，我们统称为都叫雕漆，只要是在后期上用刀雕刻的，都叫雕漆，是这样。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比较经典的这种颜色，基本上都是当时皇家的御用的一些颜色。 对，因为在、尤其是在明代的时候，这个老百姓是不能用这个红色的，它是有这个等级的这个要求。所以说在古代的时候，所有的优秀的这些技艺工匠是把这些个好的艺术品由这个官员进贡给宫中啊，那么选到宫中之后再一层层的筛选，这样就把最优秀的这个手工艺，因为古代是就是手工艺是社会，他把这个最优秀的这些个手工艺带到宫中，那么以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为主的这个燕京八绝，尤其到了乾隆年间，就基本上全部为宫中所用，民间是不允许使用的，所以说它就是等于代表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最优秀的杰出代表。 那比如说我们放到现在来说啊，有一些客户啊，或者是喜欢雕漆技艺的这个爱好者，说我想要一个粉色的，我想要一个天蓝色的，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吗？ 这个颜色就是我们认为是应该是可以做，但是不太好调出那个颜色来。啊，因为在我们传统的概念里边认为就是剔红是最经典的。但是在其他国家，就是过去在70-80年代有出口一些到欧美国家，也他们可能认为红色是不太好的，可能他喜欢其他颜色，那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个就是他们国家喜欢的颜色，比如说松石蓝呀、松石绿呀，还有那象牙白呀，还有那种就是漆黑漆黑的那种， 就是像日本喜欢那种黑的，所以说也会做一些特殊的定制啊。那么像您说的那些颜色，日本有做过，但是我们国家就是现在我是很少看到，除非就是私人定制，但是那种矿物质的颜料不太好找，不太好配啊，所以说我们最经典的颜色还是我们传统的那几个颜色。 嗯，也就是说不管是用什么样的颜色，它这个颜料一定要是矿物质的这种纯天然的。 对，因为我们这个手工艺品里边也分很多类别，你像我们漆器它就是主要是矿物质颜料，你像那个染织类的衣服那些个都是植物的颜料比较多，它都是纯天然的，在古代没有化工的颜料。 那也就是说其实它应该不会因为放的时间太长或者是经过强烈的日晒等等会有褪色这种情况。 它这种应该，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漆器有到现在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它是在就是新石器，就是在浙江出土的那个河姆渡时期的，它那个木碗外边涂了一层涂料，就是红色的朱红色的涂料，你想想都几千年保存到现在，木头都已经腐烂了，而那个薄薄的那个漆层还在，那说明它就是这个大漆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特性，就是特别的，就像您说甭就甭说不褪色了，它几乎就是千年不腐的。 嗯， 就它就是这个特殊的特性，那么它就决定了它为后来就是选到宫中之后作为一种高贵的一种艺术品。嗯，其实它也是实用品，在宫廷当中，你像我们看到古代那些个托盘儿，还有一些碗，涂的那个涂料，基本上都是大漆的，所以说它在古代是既是生活用品、日用品，也是装饰品、艺术品，但是它就是贵族才能用，就平民老百姓是不允许用，它也没有这个条件，因为它是制作非常昂贵。就是用功非常的奢华。 确实这门技艺已经传承了几千年哈。那您也是和父亲学习而传承下来的，这段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可能如果我们就是家族里面不做这个手艺，我可能也不会从事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看着我父亲就做这个雕漆，当时是做这个出口的那个小盒子，他也是在后来从这个北京的郊区跟一个老师傅学的，学会了之后呢，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这样做。我小时候我觉得看到那些东西就特别好奇，当然就是天天耳闻目染的哈，就对他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可能我 耳濡目染的后来发现不是很感兴趣， 对，我觉得他比较枯燥。而且这师傅比较辛苦，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在刷漆的时候，我们是有专门的刷漆师傅、专门的雕刻师傅，还有专门的这个抛光打磨的师傅，他是分工序的。 也就是说，就是不是一个作品是由一个师傅做出来的。 对，他是一个团队来制作出来的。当然这个大师他是集设计和雕刻，还有这些个所有的这个监工为一身。当然这个作品他要一个人来把握，但是可能具体到某些细节的时候，比如说刷漆还有一个抛光打磨，可能不需要太高的这种技术水平，可能就普通的这个工人师傅我培训一两个月就能会，所以就需要一些个他们来做一些辅助性的这种工作。但是就是刷漆的时候特别辛苦，就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到那个印房里边，就会有时候会起这个小疙瘩，就是这个太闷热了，那个大漆呢会与人有的人会有反应，它是一种这种过敏反应。懂行的人都知道，大漆过敏，这就是俗说的大漆过敏，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就是有一部分人。但是我们可能就那小时候有经历过那个时期，就浑身痒得要命。就觉得我不太喜欢干这个，因为他一刷漆就浑身痒刺痒， 对， 就不舒服。所以就对他不是特别好的印象。但后来我就学那个设计，我是搞平面设计。但后来呢之后，因为我父亲做的这个小作坊，他经历过一个最火的时期，就是70-80年代出口。但是到了90年代，就是国家改制了，就出口这个产品越来越少了，没有订单了。那么这些小的作坊，它就是完全依赖于出口的话，它再做出产品了就没有市场，没有销路了。 那么它就渐渐的没落了啊。可能这个我说的这个事情就代表了一大部分这种行业。那么到了2000几年之后呢，我就是自己创业， 嗯， 因为我也看到这个行业，我父亲是非常喜欢热爱这个行业， 嗯， 那么如果他单一旦失传了的话，他也舍不得， 对， 所以说就把我叫过来跟我谈，说咱能不能继续再把它做下去， 嗯， 当然呢，我那时候可能就是心气儿比较高，我看不上这个，当然，那可能就干别的，觉得也能挣钱，也能养家糊口。后来我一想，这个事情确实是也值得深思。如果一个家族一个做的一个手艺失传了，那么对于我就是我们这个家族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对， 所以说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把它再捡起来。 嗯， 因为当时我不是完全做这个出身的，所以说可能还要从零开始，还要慢慢学。最难的就是设计。你做成什么样的造型的产品，什么图样的产品来适合这个市场，还得要自己去找这个出路啊。 那个时候您是学这个平面设计专业出身的，这个两个之间差别是蛮大的，是吗？ 对，因为你搞广告设计，它是搞印刷那个行业，它跟这个完全不对路，它是那种电脑设计。而我们手工艺设计呢，就是完全是靠手工去画这个图纸。那么后来呢，就是我这个很荣幸呢，就遇见了我的师傅，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殷秀云老师。他是就是集设计包括雕刻制作都是很牛的人物，当然是应该是在雕漆界是响当当的，应该是一流的人物。那么我就很荣幸，就是认识他之后，就是在设计方面就有很大的提高。那么就做一些个就适合市场的一些小的产品，这样一点一点的就延续下来了，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做这个手艺最难的还是要坚持，就是你当你开始就是没有任何这个支撑的时候，你还要坚定自己的理想，啊，就做一些个产品，然后拿到市场上去试一下，因为完全没有出口的时候，转到国内人喜欢的时候，还要考虑咱国内人的这购买力，还有就是他的这种欣赏水平，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摸索，然后坚持下来了。 嗯，那其实相比起来，然后那个时候主要做出口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收益还比较可观？因为出口的话，应该是价格还蛮高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发工资，因为那个时候的消费水平不高。 嗯， 而且他只要你把这个订单交了，人家就会打款给你。 嗯， 和那个时候不用考虑这个市场问题。 嗯。 所以我们又要考虑市场，又要考虑设计，又要考虑创作，那个时候就是很迷茫。所以说要坚定信心就是在这儿，你自己要各方面都要去兼顾。那么后来呢，我师父就引导我，你要参加组织，参加协会，那么就是看一些个其他的行业做的优秀的玉雕啊、牙雕啊、木雕啊、瓷器呀、景泰蓝呀，那么我的视野一下就开阔了。这样的话对我的创作就完全打开了，就思路完全打开了之后，你的创作思路就源源不断了，就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等于是就是一个创作的一个起步期，就非常感恩就是我的师父啊殷秀云老师。 也就是说其实您，我能不能理解为起步其实不算特别早，应该是在大学毕业之后了。 应该是完全进入这个行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小时候就是天天看这些东西， 对， 也没有完全去做，可能偶尔去帮个忙，就帮助我父亲做一些个力所能及的，但是不是很专业，就后来完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真的很苦。就刚开始学磨刀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雕刻工具都是自己制作的，市面上买不到， 工具也要自己做。 对，因为它是很薄刃的、锋利的，就是用那个老的锯条，还有就是过去老的那种，沙发的那个弹簧，一根的那个铁丝，把它烧红了之后拍扁了之后做成刀子，就做成各种形状的，大大小小的，但是都是薄刃的刀子，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打磨。就磨那个刀子的时候要有技巧，就是虽然就是老师告诉我技巧了，但是你也要亲自去尝试，就是就把手就能磨的，就手的能磨的蜕了皮，就是红了就流血，最后那刀也没磨出来，也不快， 所以这就是要经过自己反复的去试验，你掌握这个技巧之后，你就能够把这个刀磨得又快又锋利，那拉活它就是非常漂亮。如果这个刀不快，等于这个活就白费了。 那这么来说的话，这个漆的软硬度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雕漆它是从唐代产生的， 嗯， 唐代之后就是有了这个油料，油料的进入之后才有了雕漆。因为我们这个不是纯的大漆，纯大漆的话，如果刷很厚，根本是雕不动的，很坚硬的。那么为了让它这个能雕刻，能够让它干的这个漆干的缓慢，我们要加入熟铜油。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一个技巧，就是熬熟铜油，就是生铜油是加入这个漆里边是不能用的，就是把这个铜油熬得很厚的坯头之后加到生漆里边。我们这是一个等于就是一个绝密的配方了，就是啊，就才能够又上漆又上厚，还能雕刻啊。你就是雕刻完了之后正好干了，然后再去打磨，你怎么把这个时间打得时间差特别好，所以就要经过反复的去实验。所以这个熬铜油也是一个特别高的技巧啊。因为我父亲教我们的时候，自己试验的时候就不小心，这个油就是到了一定的高温度的时候，它就会突然间就着了，就不能用了，等于这一锅油就白费了。如果是温度达不到的话，它就是还是达不到那个粘稠的效果，等于还是起不到效果。所以说它要达到一定的火候，不能够完全凭这个温度计，要凭自己的经验。所以说这个手工艺很麻烦，就是一些个数据，一些个技术，一些个这个表测的不是很准确，就完全要凭经验才能 制作出来。而且得是很长久的积累才能有这样精准的一个经验。 对对，所以说我就佩服我父亲，他就是原先他是做车工的，他就是对这个手工艺特别爱钻研。包括我们自己制作了很多搅拌器，都是用这个机器改造的。如果是手工搅拌的话，又会累，还搅拌的不均匀。所以说他就制作了一个搅拌的机器，那么又均匀，而且刷漆的它的干燥程度特别好，不会包浆。这就是 我觉得要需要会的东西也太多了， 太多了，就说起来就很头疼了。哎，所以说就方方面面都要去学。 那其实刚才您说的啊，就是等于是您的父亲带您入了行，然后后来您又师从了我们这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这样看来的话，其实您在父亲的这个技艺之上哈，又有哪些传承和发展呢？ 因为后来就是我们不可能老在做那些传统的那些个小盒子，可能就会 您说的这个小盒子是我们的首饰盒， 出口的啊，出口日本的小盒子，就是可以做首饰盒，可以做印泥盒的那种。因为雕漆它是多种多样的，我就是翻看了很多故宫里边的那些个题材，但是我们也不能去仿照故宫的做那些东西，因为它是服务于宫廷的。那么我们想怎么能够服务于我们现在的大众，我就考虑现在的大众可能喜欢一些个喜庆的，比如说婚庆用的一些个镜子呀、化妆盒啊，还有就是茶具之类的，因为现在人可能中国人都慢慢都喜欢喝茶啊，还有就是一些个花器摆陈设品，就是我就是从它的人们生活当中的功能去考虑，来制作设计一些个我们生活当中既能用又能观赏，那么你最终还要能达到收藏级别的这些作品啊。所以说这就思路就开了啊，因为我在清华进修的时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它是衣食住行，所有的设计都是围绕这四个功能展开的，那你就思路就很广了，那你就想象去吧，只要我们能够用得到的一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一次性的东西，是你能够用一辈子而且能够传家的一些个东西，那你肯定要会把它的这个古代的传统的一些个吉祥的寓意的题材的图案设计在上面，让它巧妙的利用一些这个吉祥的寓意，我觉得人们会喜欢。 那现在咱们在您手里啊有什么样新的作品产生呢？ 像前几年我和一位就是龙泉青瓷的设计师我们合作， 就是我现在做一些个跨界的合作， 嗯， 就是和青瓷，因为青瓷它这个设计师它是不同于传统的那个设计师，传统设计师可能就做一些个瓶子呀，做一些个古代的那些个造型，它是把古代的好的那些个造型再去推敲，再去研究，然后再设计出新的造型。那么我们就推出了一些个，比如说香道的，他是做的一个香粉盒，他研究南宋时期的贵族人用什么样的女士擦脸用的那个香粉盒啊，对对对，哎，还有就是一些个我们现在人说的香，就是可能是燃香， 嗯， 就是那个香炉之类的那些东西。其实古代的时候茶道和香道不同于我们现代，但这些东西能不能拿到现代来人能用，我们也在去推敲这些事情。 嗯， 那先从我们现代人，就是喝茶，应该是我们现在泡茶是明代之后的这种泡茶的方法，我们还是沿用这种茶具开始。 嗯， 包括再往前推，就是宋代，比如说做茶盏，我们做盏托，那个盏托我给一个做茶的一个老师，他非常喜欢，因为他看到了我们古代。就是从元之前南宋那个时候是优雅的生活的一种表现， 嗯， 就是我们不光会喝茶，还有一个很好的茶托来衬托这个茶具， 嗯， 啊，茶器、香道，还有就是玻璃的花器，包括与其他材料的跨界，包括我们还和一个设计师做，他是做奢侈品的设计的，是一款包包，上面做了一个小的装饰品，还有就是那个包的那个手柄它是用过去它是用竹编还有就是用刺绣来表现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大漆来表现，那么大漆呢它就是这个颜色我们可以去选其他的颜色，但是刚开始最后选来选去他说还是用红色，他在国外展出的时候人家一看就是中国的，就很多老外都特别惊艳，哎呀你这个太漂亮了，因为他那个包包是用刺绣和皮做的， 嗯， 啊，所以那个作品我们就觉得很新颖， 啊，还可以这样， 对，就是与时尚跨界， 嗯 嗯，那我们做的一些个作品，参加过就是代表中国文化展， 嗯， 在意大利米兰，还有在这个匈牙利展出过， 嗯，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当代的一些个设计师的作品。 嗯， 啊，当时老外也特别喜欢，它是不同于古代的，虽然就手艺是传统的，但是形式是现代的。 嗯，当时展出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当时我们还是用了一些个传统的手艺剔彩的一些个作品，因为古代剔红的比较多， 嗯， 因为剔彩它是刷的漆颜色比较丰富，而且制作比较复杂。 嗯， 啊，可能就是红乎乎的，就是可能看上去就是。跟这个彩色的这个层次感是完全视觉不一样。 可是这个彩色的如果在刷漆的时候，因为这个我们也不能看到哪一层是什么颜色，大概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刷的时候就要记住它的位置？ 我们会提前计算好， 啊， 比如说我们刷红黄绿的话， 嗯， 那最底下可能如果要刻锦纹的话就要就是涉及到2.5毫米，2.5毫米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要刷到75遍左右，就是每一层刷多少毫米我们都计算好，都要提前计算好，这样的话你提下去的时候就会露出来那个颜色，就是这就叫计划啊，提前设计好。 嗯 那比如说哈，我们雕刻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出了一些小小的失误的话，它能改吗？ 嗯，严格来讲是最好不要出现这个错误，因为我们雕漆里有一个词叫出刀无悔，如果错了的话那就很难弥补这个损失，当然如果是手艺高超的师傅的话会想办法，会有方法，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出现错误。 那这样的话其实在比如说初学或者是入门时间比较短的时候可能很难去下手去做一件完美的作品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刚开始学徒的时候可能比较漫长，如果你学像我们最基本功就刻锦纹，就是那方锦纹，一个方锦纹里边应该是如果是五层的话就是40刀出一个方锦纹，然后就密密麻麻的刻这个方锦纹，都让它 所有的都一致， 嗯， 就像电脑雕出来的一样， 嗯， 那么达到这个水平的话最快也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它是非常枯燥的。如果你这个掌握了之后，那其他的就会相对而言容易一些，所以这个过程如果你坚持不下来，那后面就几乎就是不会学得特别好，它是这么一个手艺。 那您当时坚持下来您觉得难吗？ 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很难，就是难的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但是如果做出作品了获奖了心里会很高兴，因为你做的作品得到认可了， 嗯， 所以说后来就是我就几乎每年都要参加评奖，就创、 嗯、 每年要创作一些作品，就不同于传统的、 嗯、 不同于其他老师的，就做出自己的特点的这种作品，嗯，如果获了奖之后就可能对自己信心有很大的增加， 嗯， 所以说这样就是说等于十几年的这种辛苦也没有白费啊。 给我们介绍一件您获奖的一个作品吧，您比较得意的作品是哪一件？ 获奖的作品我还是喜欢做这个茶具吧，就是因为我做了几套的这种设计，它就是与瓷器结合的，后来还有一个跟那个美术学院的一个学生我们共同设计的，还获了一个金奖，嗯，当时对我们鼓励很大，因为它这种设计它不是全部都刷上漆，它是在瓷胎上一部分刷漆，这样的话又表现出瓷的这种优雅，又能表现出雕漆的这种精致， 嗯， 就是它从视觉上就不同于传统的雕漆，它视觉上就是不那么繁缛，看上去就是就是我觉得两者结合从颜色上会丰富一些，而且就是整个做成一套的话它就比较震撼，如果做单件的话就不太好。那么我有四个杯子，一个公道杯，一个盖碗，然后还底下做了一个茶台，那茶台用的是黑色，然后剔出红色，是局部雕刻而不是全部雕刻，所以这从视觉上就做减法，那么整体设计出来之后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就不同于传统，如果全是纯瓷器的话它就是一个很亮很亮的一片，它就是花纹可能不是特别多，很素雅，但是如果加上这个雕漆就显得这个很豪华啊，因为它有这种贵气在里面啊，又高雅又高贵，还有工艺还有设计啊，这样的话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时参加了好几个展，参加过一个文化部的那个大运河展，当时文化部的飞机司的领导看了也，哎，你这个作品不错啊，跟其他的那个不一样，而且是两个非遗的结合，就他特别认可这种跨界，因为我们非遗就都自己玩自个儿的，就觉得我这个很牛，我不跟你玩，这样的话他就封闭了自己的出路，如果把两个非遗结合起来，那就是互相给对方一个出路，这样的话出路就会越来越多， 对， 那么这样就是说既喜欢瓷器的人可能把喜欢瓷器的人带入到雕漆当中，那么把喜欢雕漆的人呢又带入到瓷器当中，因为瓷器 China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精华， 对， 哎，所以说我们就是互相的去碰撞。那么后来我们又设计了一些个其他造型的杯子，今年我们做了一款是罗汉杯，它这个杯子底下是半圆的，你要是单独放的话它是不稳的，那么底下放了一个圆的托，这个托中间是空的，然后把这个杯罗汉杯放在上面，这样的话就让倒茶的时候你必须要一碗水端平，这就让我们心要安静，让我们就是说不能够浮躁啊，这样的话你端起来喝的话也要稳稳的放上去啊，这个很有哲学很有意思，就让人觉得这个东西又能用还好玩，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在尝试这种新的这种设计，就是每年都会有新的作品出现。 那这样说来，比如说这一套杯子它的价格是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非常的高的呢？ 也不是，你看我们现在的紫砂壶炒得很高了，一把紫砂壶就动辄就是很多很多了哈，我就不说了哈。那么我们这个一个青瓷在市面上有的价值也得一两千块钱左右，那么我们加上雕漆的话可能跟它的价值是差不多的，也不会特别昂贵，但是它也有成本在里边， 我们不可能几十块钱，因为我们这个东西用的都是真材实料。 嗯， 我们那个漆是一层一层的刷的， 嗯 啊，还要去手工雕刻，最后再打磨出来。而这样的话，它成本是在里边的。 也就是说，其实没有大家想的，就是高不可攀的那个价格。其实，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嗯、 可以去看一看。 对，我们这个现在做的都是应该是考察了市场，大众都能够消费得起的。如果你高高在上，始终高高在上，那就离人们太远了。 现在我们的这种雕漆哈、啊，它有没有机器雕的呢？ 机器雕的我们也试过啊，就是因为它漆板的话刷了很厚，电脑雕的话必须这个材料非常硬才能够雕刻。我们那个如果是皮儿硬了，里边还是软的，所以说电脑雕出来还是不行。如果全是硬的话，那个雕漆达不到。所以说后来就觉得我们还是喜欢手工的这种，基本上我们现在全部都是还是手工，没有电脑雕刻的。 那这样说来产量应该是比较低的。 对，产量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也错过了很多与文化公司合作的机会，他们也想跟我们去做很多产品，批量化生产。批量化生产我说那就得加人工，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室的人也特别少。我们现在做雕漆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真正做手艺的人可能不超过100个人，所以 那也太少了。 所以说这个行业是很微的。在70-80年代的时候，就北京雕漆厂那时候最多的时候可能都几百人，就是全 也不多，几百人， 几百人那时候已经是达到顶峰了，很多了啊，因为它的产品是批量化生产，所以说现在相对而言人还是非常少，而且平均年龄都大，都是老师傅。现在我们也在想办法让年轻人进入到这个行业，但是现在社会上就是很多年轻人的这个选择机会比较多，真正的能够干我们这个行的年轻人还是很少很少的。 那您觉得如果想要让年轻人啊，呼吁年轻人来去学习这门技艺的话，您觉得哪些地方能够打动他们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作为我们这一代的传承人来讲，就应该生活的应该有质量，他们能够看到希望。如果你做的不优秀的话，人家看不到希望，他不会跟你干。所以说我们首先要让自己作品要优秀，然后传承人也要优秀，这样你带出的徒弟也会优秀啊。先让自己优秀起来，然后让徒弟看到希望。还有就是你要想办法做的作品能够吸引年轻人。我前几年和一位设计师，我们做了一款公仔，就很多90后看了之后，在展览上看了之后就特别想收藏。现在我做了那一款应该是做了6款了，每一款都不一样，就是图案都不一样，造型一样，就特别可爱。就是他几乎他说周老师你只要出来就告诉我，我就会收藏。因为他家族也是做这个手工艺的，而且他自己在建一个艺术馆。我觉得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话，会对这个行业有很大的影响。 那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想看一下我们朱老师的作品呢，也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我的微博叫主持人曼宁，大家在我的微博上面呢就可以看到朱老师的这个作品的图片了。那最后让您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我们雕漆这门技艺，您会怎么样说呢？ 用一句话来说，我觉得雕漆首先它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一种艺术品，而且它能够传世收藏，能够代表我们中国艺术品的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应该，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一件雕漆作品。 好的，非常感谢朱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啊，去一些展览啊，或者是哪怕去故宫啊，故宫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雕漆的作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 FM945 来收听我们其他的精彩节目，或者是来关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大城小事的周末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蚕豆鼠，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